保在利儿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宫保雀一期，宫保在题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的文章中，高度称颂了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宫保还刊载文章表示全力支持朝鲜人民的统一祖国事业。